就算火种公司真的是好意，那谁又能保证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怎么样呢？所以这钱宁愿不赚，他也不愿意看到任小素去以身犯险。不过王富贵发现颜六元这个小孩子竟然都能有如此清醒的认知。任小素把宣传单页拿在手里，试图看出其中还有什么猫腻。其实王富贵和颜六元对这个世界还是不够了解，就说那些可怕的实验体，他们本身是自愿成为实验体的吗？未必吧。火种公司想要超凡者的血液，必然是想要里面携带着的基因数据。这家公司野心很大，竟然想收集天下间所有超凡者的血液来进行研究。可任小素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他喊来陈无敌交代对方未经允许千万不能再随意使用超凡能力了。为此任小素甚至以紧箍咒为威胁，最终逼迫陈无敌答应下来。 没想到紧箍咒竟然还挺好用的， 任小素感慨道。王富贵惋惜道， 不过这么高的报酬放弃了也感觉挺可惜的。 对他来说，赚钱是他一辈子的营生，头一次看到这么多钱确实很难不动心呢、啊、当然他也知道孰轻孰重。这时候颜六元忽然眼前一亮， 这个火种公司这么有钱，要不咱们干他一票。 任小素一脚踹在颜六元屁股上， 滚滚滚，收拾东西明天准备跟我上学去。 颜六元答应道。 不， 任小素瞥了颜六元一眼，这孩子平日里生长在极致那样恶劣的环境里，必须得有人时时教他对错才行。这时任小素注意到这宣传单页后面那串数字。 这数字是什么意思？代号吗？ 这应该是电话号码。 王富贵笑道。 早就听说每个壁垒都架设起电话网络，一个人在几十公里外就可以和另一个人隔空聊天。咱们店里也有一个固定电话，但还没研究出来该怎么用。 一群流民到了这里之后，一切都需要自己来摸索。任小素寻思着，是不是请江吴过来给大家上上课，让大家对壁垒有个更好的了解。 哎，咱们试试那个电话吧。 颜六元兴奋道，他这个年纪正是对所有新奇事物都感兴趣的年纪。一堆人凑在那部神奇的固定电话旁边，就连小玉姐都来凑热闹了。 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任小素好奇道。只见电话上面一堆数字按钮，但这玩意儿也没个操作说明啊。 你看火种公司的宣传单页上面那一串数字。 王富贵指着宣传单页说道。 是不是只要按顺序拨出去就好了？ 应该是，试一下。 任小素说道。 六元你来试。 大家都对这新鲜事物比较好奇，但任小素还是照顾了颜六元，让他先玩。颜六元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拨出一串号码，他们肯定不能拿火种公司的号码试，所以只能乱试。结果拨完之后也没啥反应了。颜六元抬头看向任小素。 哥，没反应。 让我思考一下。 任小素说道。 应该是我们操作失误了。你看火种公司单页上是八位数的号码，所以我们也要拨八位数。 结果这时候陈无敌从后院出来，看到一大堆人，他好奇道。 师傅，你们干嘛呢？ 任小素眼睛一亮。 来来来徒弟，你看你会用这个吗？ 陈无敌虽然生活在精神病院里，但一些基本操作还是懂的吧。精神病院里也不知道有没有电话这种东西。 我看看。 陈无敌瞅了一眼。 这是电话呀。 说着陈无敌直接拿起电话上的话筒。任小素他们这才明白，原来那个话筒还得拿起来呀。只见陈无敌随便拨了一串号码，嘟嘟嘟几声之后，话筒里传来声音。 谁呀？ 陈无敌气势十足。 我是齐天大圣。 神经病。 啪的一声，对方把电话给挂了。任小素咂巴咂巴嘴，对方竟然隔着电话都精准地辨认出陈无敌的本质属性，电话真神奇。陈无敌给气的想要拨回去骂人，结果自己也忘了刚才拨的是什么号码了。任小素笑道， 来六元你也试试。 严六元满怀期待地拨出去，嘟嘟两声，有人接起电话来，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哪位？ 这一刻严六元感觉自己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他客气道， 叔叔好。 电话对面愣了一下， 你谁啊？有什么事吗？ 哦，没事，就打电话试试。 严六元实话实说， 刚学会用电话，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 哦，没事。 对方挂了电话，严六元手里拿着话筒，抬头对任小素说道， 哥，这电话真神奇，这电话里的人就像是在对面一样。 任小素点点头， 不要再试，打扰到别人也不好。 然而就在此时，电话忽然响了，任小素愣了一下接起来。 你好。 电话对面说道， 请问您是否需要小额贷款？ 对方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给任小素他们说的一愣一愣的，硬是没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任小素犹豫了一下说道， 没听懂你是什么意思？ 对方沉默了两秒， 就是可以借给你钱。 给的人忽然不知道对谁喊道， 大哥，有人说咱们是高利贷。 只听那边换了个人接起电话， 哎，小伙子，话可不要乱说，我们可不是高利贷。 任小素乐得不行， 三分利还不是高利贷？所有做生意的人里就属你们放高利贷的没良心。 说实话，任小素以为壁垒里大家都安居乐业呢，但现在看来也有一些不干净的行业呀。电话里的人声音沉了下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任小素当时就纳闷了，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自己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声音吗？他反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对方一愣， 你谁呀？ 任小素说道， 我是西城区的严林峰。 电话里短暂的沉默之后，对方说道， 我他妈也是西城区的严林峰。 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自报家门，而是他遇到自报家门的人都他妈是这个严林峰啊。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他妈也是西城区的严林峰。 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自报家门，而是他遇到自报家门的人都他妈是这个严林峰啊。难怪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啊。咔的一声，任小素把电话挂了。这严林峰之前来看病的时候，任小素还看他有点不顺眼，心想报个名字让这俩人撕一下，万万没想到这么巧竟然遇到了同一个人。不过严林峰应该不知道这会儿打电话的是谁吧，就算知道了，任小素也不怕他呀。之前任小素就知道这壁垒是禁枪的，整个壁垒里除了李氏财团的军队，任小素还真是谁都不许。 其实咱们应该跟这样的地头蛇打打交道， 王富贵说道， 这严林峰看来是干灰色产业的，手下也有一些人，我觉得不管到了哪里认识点这种人都会有一些帮助。 任小素点点头， 他下次再来看病的话你就跟他多聊聊。 王富贵答应下来， 好嘞，咱们那个黑药今晚之后的药效应该就会传播出去，咱也不用宣传，完全就靠口碑打开市场。 任小素听到这个就心塞，他把火种公司的宣传单页给撕掉后说， 关于我和陈无敌是超凡者的事情大家都不要外传，你们也看好陈无敌，近期不要让他去外面乱跑，省得惹出什么事端。 他估计 罗兰应该不会把陈无敌是超凡者的事情透露给壁垒，但江湖那群学生就保不准了，凡事都要做两手准备。这时候任小苏回忆起杨小锦塞的那个小纸条，看来对方说的没错，多方势力交织在这里，确实让109壁垒变成一个多事之地。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势力参与其中，而他能做的就是保护好颜六元他们。任小素交代道， 包富贵，我给你列个清单，你去看看这些东西能不能直接买到，记住千万不要一起买，要分开。 任小素要为自己准备后路了，那是他逼不得已才会用的东西。在净山时，任小素从杨小锦身上偷到过一个非常关键的技能，高级制造炸弹。任小素让王富贵准备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难搞，很多甚至都是日用品，但集中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同时购买这些东西恐怕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毕竟这些东西可以制造炸弹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第二天上午，王富贵就出门了，他也没问过任小素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反正任小素需要他就去买。如今王富贵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掌柜，尽心尽职地把事情做好就行。原本任小素还怕王富贵把这事办砸了，结果后来他发现王富贵比他想象的还要小心。这些东西王富贵硬是花了一天的时间，坐着电车往返东南西北四个城区，分四次才通通采购回来。等晚上王富贵到家的时候，任小素看到他都快累劈了。小玉姐这边已经给任小素他们买好了新衣服，而颜六元、任小素、王大龙的入学手续也已经办好了。而且小玉姐还帮他们打听了一下，说是壁垒学校每年都有两次假期，他们现在已经入冬，上半学期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任小素他们上不了多久学，恐怕就要放假了。当然这也符合任小素的需求，一开始就是适应阶段，有个假期也好缓冲一下嘛。最终还是要去上学了，任小素忽然期待起来，也不知道壁垒学校教的东西和张先生教的一样不一样。晚饭之后，王富贵找到任小素低声说道， 我今天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店家随口说了一句话，让我一直犯嘀咕。 任小素问道， 什么话？ 他是无意中说了一句，怎么都在买这些东西啊？ 王富贵说道， 我当时就问他还有谁买了，他说一个女孩昨天去的，还好他今天补货了，不然可能都没东西给我。 任小素皱眉，冥冥之中他忽然觉得那个女孩可能就是杨小姐，两个人制造炸弹技能如出一辙，所以当考虑到制造炸弹的一瞬间，他们想买的东西恐怕也是一样的。而杨小锦恐怕没想到任小素在做和他一模一样的事情。这杨小锦到底要干嘛呀？这姑娘不会是想把壁垒给炸了吧？当然就这点分量的炸弹想要炸壁垒是不现实的。任小素觉得杨小锦的目标搞不好就是这109壁垒里的火种公司分部，毕竟以前他就觉得杨小锦和火种公司有什么过节似的。第二天清晨，任小素他们坐着电车往13中赶去，坐在车上的时候他还看到一些学生也在电车上，学生的辨识度很高，因为他们都穿着统一的蓝白校服。唐周把手续给他们的时候说，这校服得去学校才会发，因为衣服是要按尺寸发的。江吴那边带着的学生已经发放过了，只剩任小素他们三个。如今江吴带着学生们住在了13中的教职工宿舍里面，这些学生以后只能靠自己努力了，因为他们没有父母了。不过任小素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学生倒是格外的团结起来。大家都一起经历过生死了，在没有家人之后，本能的就将这些共患难的同学当成了亲人。这时任小素听到前面的学生们在讨论着， 有人跟你们说了吗？ 壁垒里面有流民进来了。听说昨天呀，有人跟流民坐了一趟电车，回到家里就生病了。我妈说呀，这是因为流民带着外面的病菌啥的。 另一个学生说道：“ 哎，我爸说了，如果遇到流民，就离他们远一点。” 我觉得也没那么严重吧。 一个女生小声道：“ 谁知道呢？我妈说前几年进了个流民，带的病毒传染了好多人，死了几十个人呢。不然你以为大家为啥不让他们进壁垒？” 听到这里，任小素便皱起了眉头，怎么一夜之间就传成了这个样子？说实话，在进入壁垒之前，任小素真没想到流民进入壁垒会遭到如此的排斥。而且任小素之前以为，如果他们被排斥，那可能会是因为贫穷之类的原因，结果他没想到是因为所谓的病毒。集镇又不是处于隔离区，任小素对所谓的病毒之说十分不屑，与他接触过的壁垒人已经很多了，罗兰、唐周、杨小姐、洛新宇、刘布，还有那些随行前往径山的私人部队，也没见他们谁生病死了呀。也不知道是谁在刻意宣扬病毒传染的说法，搞得好像任小素他们是巨大的病毒携带体似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候，王大龙傻乎乎地盯着车上的小姐姐看，其他人讨论的事情仿佛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似的。然而严六元比较敏感，他皱眉小声道：“ 哥，咱们真携带病毒了吗？” 任小素摇摇头：“ 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反驳他们？ 严六元原本进入壁垒的好心情都在被周围的一切给破坏着。 反驳是没有用的。 任小素回答道。严六元不解：“ 为什么呢？这是在诋毁咱们。” 任小素问道。 六元，十个人一起说我们不好，算不算诋毁？ 严六元回答：“ 算啊，怎么不算？” 任小素接着问道：“ 那100个人一起说我们不好，算不算诋毁？” 严六元想了想说道：“ 算吧。” 任小素平静道：“ 那10000个人都说咱们不好呢？那就不是诋毁了，而是证明。” 严六元低声道：“ 哥，虽然我懂得道理没你多，但就算10000人诋毁我们，只要我认为是错的，那就不能算是正义。” 任小素笑了：“ 你说的对。” 电车上的这些学生都是受到了家长的影响，家长告诉他们不要傻傻的见义勇为，家长告诉他们为人处事要精一点，家长告诉他们不要和谁谁谁玩。其实学生的思想本身就是家长意志的延续，所以任小素这一刻很清楚，恐怕大部分壁垒人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欢迎，只不过他不太清楚这样的状况会不会越来越严重。现在任小素没空管这些，在得知杨小锦可能也买了大量制作炸弹的材料之后，他就越发好奇杨小锦他们要干什么了。而且任小素觉得自己如果有机会，那就最好搞清楚杨小锦把炸弹放哪儿了，省得炸到自己。 如今杨小锦来了109壁垒，庆氏财团也来，任小素有些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把这些人吸引过来的，而未来又将发生什么。直到现在，任小素只见过一个叫做陆远的壁垒管理者，而李氏财团的人影都没见到一个。难道李氏财团不知道壁垒里发生的一切吗？不可能。可是李氏财团为何不出来管管呢？这么多势力汇聚在这里，搞得好像要联谊似的，你李氏财团作为东道主反而消失了。就在此时，电车上的学生们忽然说道：“ 还有半年就要考试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考进大学。”“ 反正我是放弃了。” 一个穿着比较松散的学生说道。他的校服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头发也留得很长，说话间他还理了理自己的刘海。 我爸说了，等我高中毕业就去他工厂，先一步一步从基层干起。 你家工厂是生产什么的呀？ 这名学生笑道。 做衣服的了，外面的布料运进来10%啊都是我家加工的，许多还会运到其他壁垒去卖。 女学生惊叹道。 哇，这么厉害。不过现在壁垒外面好像不安全，你家的衣服还能运出去吗？ 哎呀，壁垒外边不安全这倒是真的，我爸说了近期不再往外面运东西。 任小素看了他们一眼，张景林曾说过，污染严重的工业基本都放在了壁垒外面，而污染不严重的则是一部分放在了壁垒里，当然这也不绝对。有时候他会很疑惑，这壁垒就像是吸着外面所有流民的血在生活似的，外面过得水深火热，而里面却歌舞升平。外面的流民被要求只能做最基础的生产原料采集，而一切深加工则必须在壁垒内部进行，这就意味着流民们想要很多东西就得花钱向壁垒购买，这样一来流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最终还是重新回到壁垒手中。对于财团的大人物们来说，这也不过是个简单的游戏罢了。事实上任小素感觉壁垒里很多人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重要，财团为什么要养着这么多人？然而与任小素想象中不同的是，其实这壁垒里的人从壁垒建立之初就在壁垒里了，而财团一开始未必是财团。等财团发展壮大并掌握权柄的时候，壁垒的群体已经固化，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就算财团想要改变也同样得伤筋动骨。大部分壁垒人与流民的区别就在于，壁垒人从生下来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没别的原因。眼前这个学生看样子是个富二代，以前王大龙就是他们集镇上的富二代，结果现在王大龙混的跟人家比怕是差远了。这时车上的一个小姐姐发现王大龙正在用痴迷的眼神望着自己，于是拿眼神狠狠地剐了王大龙一眼。然而即便如此，王大龙仍然没有转移目光，非常专一。忽然间任小素听那些学生转变了话题。 哎，你们听说那个高三二班的转校生没？ 男学生来了兴趣。 你说那个女孩，我前天还远远的看到过呢，听说是从其他中学转过来的， 不过她老是戴着鸭舌帽看不清脸啊。 能让一群男生去讨论的女生一定是优秀到了某种程度的。然而任小素听到这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时电车前面的司机喊道， 13中到了。 任小素带着颜六元和王大龙走下电车，他们从店铺到学校也不过是4站路的功夫。任小素考虑以后是不是可以走路上学，然而忽然间颜六元发现任小素竟然僵住了。他转头顺着任小素的目光看去，赫然看到校门口一个鸭舌帽姑娘正和任小素对视。任小素在车上就有过猜测，但他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直接遇到杨小锦。下一刻任小素和杨小锦并没有打算叙旧，而是同一时间伸手到腰间做出了准备要拔枪的动作，然后两个人同时想起来他们是来上学的。其实他的枪不在腰后，而是在宫殿的收纳空间里。颜六元迷惑了，这鸭舌帽姑娘不是那位大明星洛心雨身边的人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竟然让任小素这么紧张？此时此刻任小素心念电转，她看出来杨小锦似乎有些意外，甚至想要杀自己灭口。任小素大概能猜到杨小锦为何会如此反应，很明显杨小锦大概就是刚才那些学生所说的转校生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姑娘从径山出来之后，直接来了109壁垒，而且直接进入壁垒之内。穿越壁垒还可以用洛心雨的超凡能力来解释，可超能力总不能连学籍都给一起办了吧？谁家也没有这么牛逼的超能力啊。所以对方所在的组织一定对这壁垒有所渗透，只要反查杨小锦是怎么办理下来学籍的，说不定就能揪出他背后隐藏在109壁垒的人。虽然曾经是队友，还有过短暂的同盟关系，可说实话，大家的关系还没有那么亲近。杨小锦为了保护自己身后的组织同伴，做出这样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任小素有些无奈，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撞见这位鸭舌帽姑娘。话说，这姑娘恐怕还不知道，任小素已经知道那张塞门缝里的纸条是谁写的了。两个人僵持在学校门口，过往的不少学生都诧异地看着他们两个人。任小素觉得不是办法，便率先做出了和解的动作。他将手慢慢从腰后拿了出来，并且示意自己并没有拿枪。杨小锦平静地看着他，手却没有放下。任小素看了一眼旁边路过的人，于是试图找话进一步缓和彼此的关系。 你把匕首还给我。 杨小锦挑挑眉，说实话，他没想到任小素会说这个。这时有几个学生走了过来，他们看到杨小锦便打招呼道： 哎，怎么在这站着呢？ 杨小锦淡定地指着任小素， 他要抢我东西。 喵喵喵， 一群学生一听任小素竟然要抢杨小锦的东西，立马面色不善想，他们甚至还喊了其他同学围了过来，眼瞅着就要将任小素绳之以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凑过来围观，一方面最近杨小锦转学后比较出名，另一方面是人类向来喜欢看热闹。任小素当时就急了， 我跟他认识， 这他妈要是第一天上学就被当作抢劫的给就地正法了，那才是真的冤枉。关键是任小素也没想到杨小锦这么狠，竟然直接说他抢东西。话说那是抢吗？那匕首本来就该是自己的，好不好？自己拿食物换来的，当初你重新把匕首偷走也就算了，现在怎么能倒打一耙呢？学生们狐疑地看了看杨小锦，又看了看任小素。 你俩认识？看着不像啊。 任小素赶紧说道。 真认识，这不都误会吗？我也是咱们十三中的学生啊。 你说你认识，哎，那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杨小锦。 任小素乐了，这就是杨小锦最大的破绽，自己知道他的名字。结果下一刻，那位男同学冷笑起来。 你还假装认识，他明明叫任小素。 任小素感觉自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当时就差点崩溃了。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杨小锦，结果他发现杨小锦竟然半点不好意思都没有，完全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正专心致志地看任小素笑话。 可话说大兄弟，你学籍上办的名字叫任小素，那他妈我应该叫啥？你都不害臊的吗？ 这时一个学生看向任小素， 你说你也是十三中学生，为什么不穿校服呢？你是哪个班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任小素这回镇静了一些，他捋了捋思路。 我现在要说我也叫任小素，你们是指定不会信了。 旁边的颜六元都快笑傻了。这时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杨小姐，看来自己这位哥哥在径山里面和他打过不少交道啊。颜六元觉得眼前这一幕闹剧压根不算什么大事，偶尔能看到任小素吃瘪确实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只不过能让任小素吃瘪的人太少了，这鸭舌帽姑娘不是一般人呢，而且一般人也不用化名。这边任小素还跟其他人辩解的时候，颜六元已经跑到杨小锦面前。 姐姐好，我是任小素的弟弟，我叫颜六元。 杨小锦坑任小素那是眼睛都不带眨的，结果他看到颜六元之后却立刻和颜悦色起来，他低声道： 你好，我是你哥哥的好朋友。 颜六元回头看了一眼被围在人群中间的任小素，这真的是好朋友能干的事吗？最终任小素被一大群人扭送到了教务处，原本教务处的老师听说有人抢劫学生，当场就要发火，结果他一看到任小素的入学手续就变得客气起来。昨天他就接到通知，这几天会有一个学生入学高中部，还有两个学生入学初中部，这通知可是当时校长亲自交代的，并且嘱咐了他好多遍，这三个学生很重要，是那位壁垒管理者陆远的关系户。虽然壁垒的实际掌控者是李氏财团，但在没有触犯到财团利益的时候，壁垒的日常管理工作都是由陆远来主持的，可以说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杀大权。也许财团没有把陆远放在眼里过，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陆远就是他们需要仰望的存在了。只是教务处的老师有点疑惑，前几天不是刚入学一个任小素吗？他看着眼前的入学手续，忽然感觉有些错了。任小素觉得他跟杨小锦这事没完。 老师，我去哪个班上课？ 任小素问道。教务处那位老师笑道， 走吧，高三三班，我带你去认识一下新同学。 他喊来另外一个老师把颜六元他们领去初中部，而他则亲自带着任小素往高中部走去。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起个事来，电车上那几个学生说什么来着，新来的转校生在高三二班。还好还好没有跟杨小锦分到一个班里，不然一个班里两个叫任小素的，别说任小素受不了。 你就先坐那里，我们这里是按成绩排座位的，这次考试之后你成绩不错就可以自己挑座位。 好的，谢谢老师。 任小素很客气地说道。他来的路上看到杨小锦所在的高三二班就在隔壁，而杨小锦就独自坐在最后一排，两个人相视一眼，彼此之间战意盎然。话说这杨小锦是真不怕自己去找庆氏财团举报他呀？不行，任小素觉得晚上要让颜六元他们先走，保不准放学之后杨小锦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任小素坐到位置上，他左手边是个年纪相仿的女同学，而右手边则是过道。 你好，我叫曹雨琪，你呢？ 女同学跟任小素打招呼道。 任小素。 曹雨琪好奇道， 你是转校生吗？ 任小素沉默了一下。 嗯。 那曹雨琪追问， 你是从哪个学校转过来的？城东吗？ 任小素听对方这么问，他犹豫了片刻回答道， 从五中转过来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从五中转过来的。 曹雨琪愣住了。 五中？咱壁垒没有五中啊。 这下子任小素懵了。 你都有十三中了，怎么能没有五中？你们这个壁垒排序号是怎么排的呀？ 事实上，这壁垒原本是有个五中的，但后来因为与六中距离太近，就合并了。近些年，壁垒里的人口一直在增长，于是原先五中的校址就拆掉，盖成了居民楼。但任小素哪知道这个，他就随口一说。曹雨琪狐疑地看着任小素。 你到底是哪个学校转来的？ 八中。 任小素试探道。这时候就算是曹雨琪再傻也发现不对劲，他顿了半晌忽然问道， 你不会是从壁垒外面来的吧？ 说话间曹雨琪便挪得离任小素远了一些，这两天关于流民携带病毒的谣言正满天飞呢。本身整个壁垒因为流民的事情讨论得沸沸扬扬，有些事情一开始传播的时候未必有多么严重，但传着传着就越发的惊悚起来。就比如这次流民进入壁垒，一开始是有人担心 流民会不会把病菌什么的带下来啊，毕竟壁垒之前说流民都是被污染的， 然后传到第二个人那里 就变成了。 完了，人跟带病菌进壁垒了。 紧接着传到第三个人那里就变成了。 已经有几十个人死于流民携带的病菌。 传到最后， 流民想要用病菌杀死所有壁垒人。 曹雨琦与任小素拉开了一些距离，可这俩人是同班同桌，你拉开距离又能跑到哪里去？面对曹雨琦的质问，任小素并没有回答，也没有撒谎，他没有说自己不是流民，因为任小素始终认为自己身为流民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这不是他可以选的，而且也并没有什么丢人的。任小素会好好洗澡之后换一身新衣服，试图先融入这个环境，但他不会否认自己的身份，那将是自己过去17年人生的否定。所以这一刻，曹雨琦看着沉默的任小素，知道自己猜对了。流民啊！曹雨琦心情很复杂，他的新同桌竟然真的是一个流民。说实话，现在曹雨琦甚至想跟别人换位置了，但此时一个老头佝偻着背走了进来，只见老头把教案放在讲台上，慢吞吞地说道： 马上该期末考试了，今天我们复习三角函数。 任小素愣了一下，函数是啥？之前唐周问过任小素要不要直接跟高三的课程，那个时候任小素自信满满地说自己在集镇上就好好学习来着，学习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然而现在任小素忽然发现张景林教的东西跟这壁垒里有点不太一样啊。其实这也不怪张景林，要知道张景林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正牌老师，而且班级里大多数学生都是例如严六元、王大龙这样的低龄少男少女，所以他也不用教什么更高年级的东西。一般学生到了任小素这岁数都直接回家帮家里干活了，只有任小素才会一直对知识异常的渴望，所以这一切的原因就导致任小素上课连听都听不懂，一堂课听得云山雾绕。任小素以前上课的时候都精神百倍，恨不得把张景林讲的所有东西都装在脑子里，然而这次不一样了，他也想把这什么三角函数给装进去，可实力不允许，他装不进去啊。来办入学手续的时候，教育处给他发了新的课本，然而这课本是高三年级的，任小素就算要补恐怕也得从高一开始补了。课间的时候，任小素的同桌迫不及待地就离开座位，几个学生凑在教室角落里嘀嘀咕咕的，大家时不时还发出惊呼或者就是眉头紧锁。任小素连想都不用想就能知道这群人恐怕在讨论自己的流民身份以及自己流民身份可能存在的危害。壁垒对流民不太友好，这是任小素的切身感受。某一瞬间他甚至觉得还是在集镇里活得自在。当然如今有实验体和狼群的威胁，在集镇里生活可能就不太安全了。恐怕109壁垒外面的流民都还没有意识到如今荒野上已经生存着太多能够威胁他们生命的东西了。所以任小素教严六元他们暂时忍耐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替代壁垒的避风港。一个课间过后，仿佛全班同学都已经知道任小素是流民的事情了，大家对他的态度都冷淡了一些。原本有些想要主动跟任小素认识一下的学生情绪也都复杂起来。最关键的是，财团为了固化自己的阶级，并且让大家理所当然地习惯流民低人一等，他们本身就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宣传被污染论调，用污染二字将流民拒之门外，也让自己不至于陷入道德风波。 我也想让流民们进壁垒啊，可是他们被污染了，让他们进来是对其他人的不负责。 类似这种言论多了，壁垒人也就习惯了。不过任小素也没什么感觉，虽然他也想在学校里交点朋友，但如果别人不愿意跟他做朋友他也不会勉强，毕竟他这么多年跟严六元相依为命走过来，其他人什么态度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 当天放学之后，任小素一个人立刻背上书包走出了教室。他倒不是有多急着回家，而是他不能让杨小锦从他视野里消失。静山之夜里，任小素清楚地记得杨小锦那杆巨现出来的狙击枪有多么恐怖。如果这时候让杨小锦先一步找到制高点，他恐怕就凉了。在任小素看来，杨小锦很可能想要杀人灭口，因为任小素已经确认，他只要把杨小锦在十三中入学的消息告诉罗兰，那么不光是杨小锦的计划泡汤，而且那个给杨小锦办理学籍的人也一定会出事。任小素相信庆氏财团在这壁垒里还有隐藏的力量，如果发现杨小锦的行踪，庆枕和罗兰一定不会放过抹杀威胁的机会。他出门的时候刚好看到杨小锦也走出隔壁教室，杨小锦鸭舌帽下的嘴角微微上翘，他没有朝学校外面走去，而是反向朝着教学楼最顶层走去。那里有个天台，而且放学之后会非常安静。任小素皱着眉头，他不确定杨小锦到底想干什么。放学时的学生如水流般朝校外涌去，这时才下午五点钟，还有不少学生选择留在学校里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